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大家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的感觉就是十分的寒冷，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市持续低温，预计今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只有可怜的零下5度左右，是今冬以来最冷的一天。目前处于持续低温的蓝色预警当中，而且下午仍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级，风寒效应你们自己体会。天气十分寒冷，一定要加强防寒保暖，是不是道儿哈？ 是的， 今天中午是这样的，你看它冻的，晴，西北风3到4级，阵风六级左右，气温是0下8到0下5度，相对湿度15%啊。 还有呢？在哪呢？ 今天 你看我冻的都说都不会话了。 今天下午啊。 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然后呢北转南风2、3级，渐四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高气温也只有0下5度，最小的相对湿度是15%。哎呀，总的来看今天就是风大天干物燥，但是天气十分的晴朗。 是的， 大家一定要多穿点衣服， 防寒保暖哈。 对， 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我跟道道在直播间已经跟这个旋律舞动了起来。 对，哎呦我的老腰， 非常的热情啊， 非常的摇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到底是哪个区域的音乐哈？ 哪个区域？ 对，熟悉的时间，熟悉地点，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FM 107.3，在北京最冷的一天收听一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非常热情，非常火辣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真是特别的冷、啊、 是的是的， 风寒效应十分的明显。 是的，手只要放在室外5秒钟就冻僵了。 对，笑容都不自然了。 对， 因为很冷，好在天空有阳光作美。 对的、因为今天阵风达到6级。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热情的国度，其实这个国度啊，就从音乐的风格来说，充满了热情和摇摆的节奏。 是的，而且这个国家呢，就是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 有很多神奇的东西， 就是高科技， 是 发达程度， 是。 然后呢，这个消费的水平， 洗澡啥的， 对，还有各个方面的，都可以让你觉得哇，真的是不虚此行。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对， 刚刚在进直播间之前，跟他简单聊了一下。

知道为什么吗？是也算是一个网红店嘛， 嗯、 因为他们的那个、 哦、 他们那个店主是他们非常的以色列非常知名的一个厨师， 哦、 那个厨师呢、 哦、 是等于相当于他们那个电视美食节目的评委，他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开了很多的店、哦，唯一一家的这个街头专门吃街头小吃店就是这个披萨店， 那真的 这个披萨店叫 Mizna， 好像是 Mizna，、哦、然后英文嘛、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微博上有 微博怎么找你？ 微博可以搜索中小皮就可以搜到我。 搜搜去啊！ 那家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去体验，因为很多很多的人都需要排很长的队伍在那边吃这个。 对，那你觉得好吃吗？那家店 啊，非常好吃， 好吃啊， 非常好吃。它里面是你可以有羊肉馅的， 哦、 有素馅的、 哦， 你都可以选择的。 哇， 说的好想吃软囊， 啊、这样软 囊、 嗯、 软 囊 真的是有点像软 囊，那个 囊 很厚吗？ 啊、并不是很厚， 不是很厚， 它是卷起来，是扣过骨皮给它填进去。 啊，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囊嘛，然后把一边然后给切掉一个小角， 嗯、 然后呢里边不就空了吗？打开嘛、 哦， 然后往里塞各种馅儿，可以有羊肉馅儿，然后有西红柿馅儿， 加肉烧饼加菜， 对，其实就是以色列的烧饼加菜。 对， 懂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先抹一层鹰嘴豆泥，然后加点肉馅儿，再加点素菜，然后再加点其他的这个酱料。哎呀，简直是豪华套餐。 对，大家去以色列吃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前菜简直是太丰富了， 什么都有什么。 对，我们去加利利地区的时候，去拜访那个 Dr. 那个 Dabor 那个品牌的时候啊， 嗯、 因为这个创始人这个医学博士呢，他本人是克鲁兹这个民族、 哦、 他是唯一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以说他们特鲁兹的那个美食，地方美食呢，就是一堆的前菜，就有点像我们去吃韩国料理。韩国料理你去吃之前，先给你的各种盘子、各种碗子，先给你摆一堆。 他们 也是这样的。 哦哦哦。 他们家族是这个克鲁兹人嘛？他们整个的是分布在这个黎巴嫩啊、叙利亚还有以色列有一部分。 前菜都有什么内容？加的前菜，你说多的。 前菜其实有各种各样，比如你刚才说的有酸奶酱，有鹰嘴豆泥啊，然后有甜菜根啊，然后有其他的一些。各种 好丰盛， 各种各样的小凉菜 啊， 还有就很丰盛，非常丰盛。 咸菜套餐这是。 主菜是什么呀？ 主菜我觉得中东国家都差不多吧， 哦、 基本上全是肉、 哦， 要么就是炸鱼。那种整个那个大的炸鱼配薯条、 哦、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种我们喜欢的羊肉串 的、哦、 对或者是他们喜欢把那个肉啊做成肉泥然后再进行烤、 嗯、 比如说那个肉泥里边会加上松子啊、 嗯、 会加上其他的料啊、 嗯、 然后再烤制出来、 嗯、 跟我们吃的是不太一样的、 嗯、 但是偏干整个是偏干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味道的哈 可以接受因为接近于我们那个新疆的 对对对对 可以接受的 但我觉得那如果要是在以色列的话是不是要多喝水多补水 干不干 对对，那边还是还好，因为我们是在那个特拉维夫，在海边嘛， 嗯， 还算可以，因为那边水果还比较好。去、 哦、 了以后， 果汁 六汁一定要喝哦， 石榴汁、 啊、对，石榴汁 鲜榨的， 对， 鲜榨的石榴汁，并且那边草莓很好吃 哦，草莓， 对我们当时买的草莓还有无花果啊，也挺好吃的。 哎呦 ，真 不错、 啊， 姑娘们都爱吃的 啊、 嗯。 还没有其他水果，像日常的水果什么的有吗？ 啊，日常水果也有啊，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水果都普遍偏大。 真的 特别大只，比如说我说那个石榴都快赶上我头大了， 哇， 是吗？ 特别大 的 那个石榴，大家可以看我微博上发的那个照片，我拖着一个大石榴那个照片， 就是 哇， 平均的尺码就是那么大， 平均的尺码都很大。 那他们的草莓呢？草莓有这么大吗？ 嗯，草莓还好吧？ 啊，草莓还好， 草莓 这么大， 草莓还好， 一个大李子是。 然后那边喝饮料，我觉得也比较有特点的，比如说你喜欢喝的话，他们习惯于喝那种，比如说你可以用那个肉桂啊。就直接用肉桂加到白水里、热水里， 哦、 比如说这一杯热水，然后你可以就薄荷叶直接把薄荷叶放进去。 哦。 然后我们在一个精油品牌叫那个 Lavido， 他们给我们招待的就是他们拿了一束这个我们叫不上名字，比如说有可能是有迷迭香啊、薄荷啊、 哦、 各种各样的草，然后把一杯白水放我们面前，说你们喜欢喝哪个，你就掐那个叶子，然后扔进去就可以了。 天哪！ 我、嗯哦、天哪！自 己泡叶子，水泡叶子， 对， 对 还 鸡尾水 独特的， 对，鸡尾水。 我的天， 嗯， 颜色会发生变化，泡叶子，会 的，会的， 它那个味道，那你就掐一下它那个叶，它能出多少味儿啊？ 他们会抓一把放进去，比如说那个薄荷叶， 哦、 那个味道很浓的。 那个水是热水还是温水？ 热水 。 你用热水烫它一下。 哦。 其实说到这儿，我都突然，我都想起来，你们知道那个精油是怎么提炼的吗？ 把那个叶子什么凿出来？ 不对不对，我原来也以为是精油，是 榨油差不多吗？ 不是，它是蒸制的，它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桶，然后把那个叶子啊。